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万芳，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时间是手扶梯，过去和未来交错的前进。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ETF。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资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内政部长徐国勇今天前往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备询，时代力量立委陈娇华质询时表示，接到陈情民众接受酒测的时候，吹的气会吹到警察手上，担心遭到感染。徐国勇回应，目前为了避免传染，全国性酒测已经暂时取消，不过地方如果觉得有需要，仍然有实施酒测。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桃园机场昨天的出入境人数跌破20,000人次，只有17,906人次，创下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的新低。去年同期人数为125,910人次，今年同日运量只有去年的14.22%。萎靡不振的旅客人数，机场所有厂商也是惨不忍睹。国境事务大队统计，从3月1号开始，桃园机场的旅客运量持续下滑。1号入出境26,386人次，2号为28,94人次，3万为20,071人次，昨天只剩下17,906人次。沙烏地阿拉伯暂停对台湾等25个国家地区核发观光等类型签证。外交部今天表示，沙烏地基于严格防疫考量，加上台湾跟中国往来密切，所以对台湾实施入境限制。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指出，驻沙烏地阿拉伯代表处已经表达严正关切，持续努力沟通，希望撤回相关公告，恢复台籍人士签证待遇。不过欧江安也强调，沙烏地阿拉伯没有把台湾并入中国疫区，由于当地曾经发生 SARS 疫情，造成超过450人死亡，所以对比新一波流行传染病采取严格防疫措施。新冠肺炎疫情延烧，卫福部次长何启功今天在立法院答询时指出，世卫组织建议1000人是大小型活动的分界点，虽然抓1000人为门槛，但是1000人以下活动也要尽量的评估场域还有通风性，活动前必须要写好防疫计划书，包括参加者从哪里来、适当的卫教、动线规划等，我们是以指引的方式处理。立委询问新冠肺炎疫情是否会像2003年 SARS 一样很快的落幕，何启功说，目前国内疫情都在控制范围内，数字不会增加太多，但是实际预算很难估计。这次疫情趋于流感，传染性强，按照欧洲以及其他国家情形，预估不会像 SARS 一样在3到5个月就结束。两名高中生分别在个人的 IG 截图并且分享关于新冠肺炎的不实讯息，包括北投人口罩戴好戴满吧，这个消息是真的，北投准备沦陷，以及北投荣总在前一名确诊的肺炎往生了，24小时内火化，媒体完全封锁消息等等。两个人事后遭到移送法办，士林地检署侦结，认为两人触犯散播有关传染病流行疫情不实讯息罪，但是考量两个人犯后承认犯行，而且都是高中生，因此处分罚缓缓起诉，不过必须在8个月内接受法治教育4个小时。因应新冠肺炎冲击，行政院今天同意劳动部提出的41.25亿的稳定就业措施，经费来源为就业安定基金30亿元以及就保基金的公务预算。另外新增补助失业劳工子女就学，高中职每名4000元到6000元，大专院校则是每名13600元到24000元。另外劳动部提出安稳雇佣计划，只要企业雇佣失业30天以上的失业者，每人每个月发给5000元，最长6个月。雇佣失业30天以上的特定对象，每人每个月发给11000元到13000元，最长1年。雇佣失业3个月以上的失业者，每人每个月发给9000元，最长1年。 至于微型创业者，则是将创业凤凰贷款对象扩大，增加年满20岁的失业者以及109年1月15号的事业单位，可以暂缓缴付贷款本息，展延还款期限1年。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22点，来到11514点，涨幅1.08%，成交金额1438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233点，涨幅1.11%，成为21333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2点，涨幅1.11%，来到2082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51点，涨幅1.72%，来到306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76点，涨幅1.53%，成为11669点。香港指数上涨544点，涨幅2.08%，来到2676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0点，成为3035点。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亲爱的，谢谢你送给我的礼物，一个紧邻秀山公园的家，双河溪有千坪基地，捷运环状线秀朗桥站600米，轻松许下一辈子的幸福。首泰天喜超高坪效规划，18坪2房，28坪3房，37坪3+1房，秀朗国小旁，双河最美的房子。2945-1666，首泰建设传真行销。 哇，你人没事吧？ 哎，你超人哦，不是才刚打给你？ 哦，应该的啦。这边我帮你搬起来。 这很重哎。 比起超人，客户更需要能在第一时间内就出现在身边的人。和泰产险成立3年来，超过500万投保件数，不论居家综合险、旅平险、车险、商业险，提供全面保障，完全信任，有恃无恐。和泰产险最保险。 2020，你准备好了吗？ 你的收听是我们的骄傲， 你的支持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一直以来，我们用心做节目， 将您的期待做到最好， 让我们的每一刻都充满欢笑， 让我们的每一天都充满希望。 不管你来自哪里， 2020不能没有你。 2020需要你的参与， 不论白天或夜晚， 请继续准时收听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唐湘龙、 萧同文、 乔尼、 林乃金、 朱伟英、 马克、 玛丽、 陶晶莹、 黄子佼、 尹昕、 广宇、 Maggie、 雨欣、黄丹妮， 我们都准备好了， 和你一起2020听飞碟。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周星哲。 说过1次2次3次，没有说。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따윈 없이 오는 너 I'm a original visual 우린 원래 이랬어 yeah. 두렵지는 않아 It's hot Let me just hot 어떻게 널 다룰까 어쩔 줄 몰라 너를 달래고 뺏어게 발로 차도 가끔 내게 미소 짓는 너 Psycho 两点十一分，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这个礼拜我是像活在天堂一般的马克。 三月五号星期五， 好快乐哦！怎么这么快乐啊？ 身边都是雷队友， 可以每天都这样吗？ 上班族五四三， 一起来聊聊今天的 五四三， 聊一个聊一个。 Oh yeah！ 怎样？你要开始跳舞了是不是？ 我不会，这个波已经过了。 就像之前新垣结衣跟新演员那个， 我们也一度想要跳啊，练舞啊。 过了。 然后 Any Song 也过啦、啊。 过了。 我刚刚讲成星期五吗？ 没有啊，星期四啊，三月五号星期四啊。 哦、 ，Yeah。 Vico Any Song 上班族五四三，各位上班族们，在家假装自己是上班族们。 哦、oh, ，很多 work from home 的大家， 想当上班族的小孩们。你有五四三跟我们说吗？02-23-63-9955。 上班可以听的青春，不是青春点点，上班可以听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就在飞碟联播网。 我刚刚正在讲星期五，好多人打开手机确认说，哈，今天是星期五，我却不知道吗 ？Yeah。 如果每天都活得像星期五一样 happy， 也是不错的一件事情。 嗯哼。 喂。 喂。 你好。 你好。 你是？ 我是毛线。 嗨，毛线。 嗨， 毛线。有什么五四三吗？ 就是想要，我第一次打电话进广播，有点紧张。 不要紧张。新登场。 我想要问一下一个问题， 请问， 就是、最近碰到的，就是 来吧， 因为我刚考上，刚进入研究所， 是， 然后我之前是读比较算是比较专业领域的大学的科目，然后我进来的大学就是比较前几名的大学，研究所，研究所进到比较前几名研究所，所以我进的还是比较不是一般懂在做研究写论文或做实验论课那种所，但我就去修别的所的课，然后他们的课就是那个课的科目我的题目我很有兴趣，可是它全部都是原文书，然后我就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我现在就很挣扎到底要不要。 我的英文能力可以 handle 吗？ 对， 所以你的问题是我到底能不能做到，是不是？ 应该说没有，现在就是很挣扎，因为他是要就是都每一堂就是你要认领一些书，每天都有不同的书单嘛，然后要去做一个导读的的这样的事情，对吧？那我在想说，因为还是我也是应该，因为我是提早入学，所以我还有比别人多的时间。我在想是因为我已经拿到书单，我是应该自己先增强英文能力，或自己先念一念，不应该对。 就看你想不想挑战自己啊！你想挑战自己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念啦。你如果不想的话，你就不要修这门课啊，就看你咯。 因为要 一定做得到的，不用担心。 就是因为之前的环境不太一样，就有点，就第一堂课去听就觉得压力有点， 紧张让你却步。 我可以理解。真的有时候会假设你进到一个地方，然后你们看一样的书，可是你发现为什么其他人看那么深，然后说为什么要提出的观点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说他们在讲什么，好像 我进不去， 对对对，那是有点恐惧，但就是因为这样才能让你提升，不然你永远都在讲那些就是 很表面的吗， 就是我们人只会讲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可是只有当你去跟更强的人交流的时候，你才会听到跟学习到不一样的东西。 应该说这部分我比较不怕，就是关于讨论和这种观点的部分，我怕的重点都是在就是语文能力的部分，因为其他人英文都很好，然后也有很多外籍生，所以他们 但听起来讨论的时候都会有英文，解决的部分啊， 是吧？ 对啊， 但短期内好像不太能英文，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导读的时候也都用英文，那我就变成我没有办法直接的交流，或甚至我听到了可能只有两三成或一半不到这样子，就觉得 啊，对啊，这不是我刚刚说的吗？这 你因为我以为你刚刚说的是关于那个， 然后他说如果你 同样的啊，是同样的事情，跟你用什么语言没有关系啊，这一样啊。你如果今天你要用另外一种语言，那当然就是难度会更高嘛，就是看你想不想突破这件事情啊。因为英文这件事情学会了，或是学好了，或是 presentation 这件事情，是一辈子你未来都是非常实用，然后不会对你有任何负分的东西啊。 是， 对啊，就看你想不想要拼一下咯。 好 的，研究生再见了。 好，谢谢， 拜拜。Stupid 20来自于 Boy Call 笨20 傻傻的， 你在二十岁的时候做过什么蠢事呢？ 大二做过什么蠢事呢？ 你就每天睡觉睡十个小时吗？ 那不蠢啊，很有意义。 02-2363-9955，嗨， 你好， 嗨，你好， 你是谁？ 我是乔瑟夫。 嗨 ，Joseph。 哎， What？ 我怎么讲？我在前年因为看到了走东奖，所以才知道有你们在，所以我就跟着看了马克信箱。 哪有前年？去年啦。 哦，去年，对 对，第一届， 第一届看到走东奖。 第一届只有马克啊，没有玛丽啊。 你在哪一部分看到我啦？ 就最后啊， 因为你抢上台去抢那个 麦克风啊， 德哥的麦克风，对对对对对， 哦 okay、 对啊， 没大没小。 我后来想，我因为今年我没有办法去走东奖，我新竹人，那我没办法去。那我很好奇，现在新闻爆出来，那个 YouTuber 一只阿元跟木曜都从疫区回来，不是国外回来，那你们会担心吗？马克和玛丽会担心吗？ 我是没有很担心啦。 你说担心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吗？ 对啊。 我是没有很担心啦。 是哦。 对啊。 好，那你们加油。 呵， 尤其玛丽不是会常常出外景吗？ 嘿， 对啊，所以不怕就对了。 對，没有，可是因为外景就是三国志嘛，然后我们会出外景，当然是每个人就是要上车前就是会确认每个人都是你知道体温防疫措施，我们在车上戴口罩，然后每一次进游览车都要重新用酒精消毒，而且那个酒精趴数上到800%，每次一喷车上都醉了。然后我们到一个地方要玩游戏的时候，你知道三国志的专长就是他们找到没有人的地方，就是些公园那些空地就 都没有人， 都没有人。 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 其实大家如果用理智的头脑想一想全台湾的人有多少人？中标的人有多少人？我们就算把中标的人呢，假设你觉得还有很多潜藏的，好了， 没有看出来的， 没有看出来。我们把这个中标的人乘以10倍，好不好？你不相信，你觉得还是太少，你乘以1000倍，好不好？你要在2300万人当中遇到4000人的那个几率有多低？你知道吗？比你找到真爱的几率还低耶！ 不要随便举这种例子。The fur, we can dance. Joy Daily UFO, 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喂，你好，你是谁啊？ Hi.喂 ，Got you, Hey you, 02-3-6-3-9-9-5上班族543来聊天， 情绪起伏也太大 ，Got you, Hey you。 平常呢，想知道我们的人生生活动态，脸书你可以搜寻欧马克， 欧马克 玛丽的象牙塔，欧马克真的是 怎样？ 一个精神养分的来源， 为什么 有时候会给你醍醐灌顶一下？ 我3月份开始本来想要每天好好写一篇的，但后来 蛮难的。我觉得你有危险，这个比每天我不知道怎么这一年突然看到2-3个都同时励志，包括焦哥，就是每天都要拍自己的穿搭， 是 那个也很困难。我觉得 就是一件你觉得其实可能。当然拍穿搭可能时间更快， 还好就拍一张上传。 对对对，可能就是几秒钟或几分钟的事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天做要持续做这件事情不容易耶。 所以有加上你要写一篇文，那你就天天都要迟到啦。 而且我发现早上或中午贴的触及率不太高，有点难过，还是要晚上贴。 你不是有在研究这个的吗？那你写完干嘛要马上 PO？ 因为有时候会拉扯啊，有时候会拉扯，告诉你就是说算了、啊，那些数字或触及率那些东西不重要，就是我什么时候写完我就 PO 上去这样。但有时候又会觉得，哎，你就花这么多时间写了， 当然希望更多人看到、啊、 让多一点人看到不好吗？ 共鸣产生的快感。 今天呢，焦哥他也登记结婚了， 哇， 所以3月5号是焦哥跟耿如的 结婚纪念日。 喂， 你好。 晚安，我 是 Paper。 Hi Paper。 我想要小抱怨一下。 什么？ 就是我觉得，怎么讲？我觉得开会的时候写会议记录的那个人，很衰。 我知道，就是以前开班会都会跟他负责记录大家的。 我是怎么讲？我现在正在会诊，然后又在当薪水小偷，然后我会诊的时候就发现大家的脑子很乱，然后我的脑子也蛮乱的，就是我就会诊这个动作很难，就是可能他讲这句话，然后你要把他的那个语义打成一段话，就我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好做会议记录的小技巧这样。 哦， 那其实我听了录音档，我还是会有一种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的感觉。 好， 对， 所以你开完会之后还要重新再听一次录音档，然后帮他整理， 不能当下直接记就好了， 就听他讲一段话，然后说他大概写什么，就两句写。 应该是我会先写大纲，然后细项的部分我会再听一次录音档，就是确定他是这个意思之后，然后再把它写成一段这样。 哇， 蛮认真的， 我觉得蛮不必要的。 可是他公司，你知道有的公司规定就是很不必要，我就是要看到这些细节，你就是要把它写出来。你们公司这样规定？ 可是如果讲到不必要，我觉得这个会也开的不必要。 对啊，就是公司的组织常常就在浪费人力啊。 所以这个记录是真的有人会一直看的吗？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看，可是我一定要发出这个东西。就做完之后发出去。 所以你刚问有没有人会看，意思说反正可能也没人看，我就这样子写就好啦。 不行啊，那万一有人看，我不能赌这个可能性啊。 赌上我的那个专业。 对，大概就是这样。 但如果你记得，就是因为你也已经觉得他这个会开很没有什么意义，然后大家的脑子也都很乱，其实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重点的会议嘛，大家发言没有什么重点嘛，对不对？不好说，就是你的意思是说，在闲谈当中，大家思绪漫游当中，你还是可以抓到一些重点下来吗？ 就可能讲一讲，然后闲聊的讲。 我觉得他就是觉得他有责任要把大家的思绪理清，然后写出一段有意义的东西。 你是这么觉得吗 ，Paper？ 嗯。 哦。那你就找自己麻烦咯。 那你就自己创作一段会议啊，从头到尾都是我编的。 因为基本上如果这个会议很空洞的话，你要怎么样赋予让它有意义？因为本质上它就是一个空洞的东西啊，你要让它变得好像说，哇，这个会议好像大家讲了很多， 每个人都讲了很精彩的 很有insight的东西，然后大家看到以后觉得哇，所以我们开会很有用，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这样开。可是如果它本质上就是个烂东西，你就教一个烂东西告诉大家说 你们就是这样， 你们根本对于这个会议也没有准备，因为开会之前你要讲什么 agenda 全部都要列好的，没有准备，然后思绪这样乱飞，然后大家随便聊天，就是浪费时间浪费人生嘛， 这样太危险。 还要浪费我来做这个会议记录，更浪费时间。 要不要试一次比较放松的写那个会议记录？ 好，我试看看。 好哟， 干巴爹， 谢谢， 拜拜。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彷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 文学大师白先勇经典小说《孽子》改编舞台剧，2020经典重返首登魏武营，邀请金钟影帝丁强、樊光耀、武道总监吴素君携手合作，以武诠释孽子在竞技游身的狂情热爱。 3月21、22，魏武营歌剧院跨界精彩演出，购票详情请上魏武营官网。 亚洲大学启动 AI 时代，亚洲大学全面推动 AI 教学研发运用，首创 AI 奖学金，全力培育 AI 人才，每年有1000位学生出国拿双联学位当交换生、短期研修、实习就业，国际移动力超强。亚大新社护理学院培育医疗生力军， 亚洲大学连续六年荣登国际百大排行榜，就读亚洲大学，你就是 AI 时代的职场高手。详情请搜寻亚洲大学。 UFO Superstar 飞碟首选强打星，3月9号起，苏慧伦。下周飞碟随堂考，王佑馨要送给你幸福好礼哦。 我是罗大佑。 밤 기억해요 우리 처음 만난 밤 그 자리 안녕하세요 처음 봬요 그러니까 반갑네요 우린 잘 오지도 않았어 딱히 할 말도 없었어 그때부터였어 네. 사랑한다 그 말은 아름답다 그 말은 쉽게 꺼낼 수 없죠 나 알고 있죠 그래서 어려웠죠 빠빠빠빠빠 사랑은 쉽게 찾아오지 않아요 그렇게 쉽게 얘기하면 안 돼요 그대 날 떠나가려 하는 순간에 나 붙잡지 않아요 단지 이렇게 말해요 좀 더 다투었더라면 부딪혔다면 우린 아직 설레일까요 괜한 말에 진작 느꼈어야 했어 그대 세 번째 손가락으로 옮겨진 반지를 보고 변하지 않기로 그렇게 서로 바랐으면서 변하지 않아서 이렇게 지루해져 버렸죠 어떻게 했더라도 우린 지금일까요 모든 게 말장난 같아요 사람은 쉽게 찾아오지 않아요 그렇게 쉽게 얘기하면 안 돼요 그대 날 떠나가려 하는 나 붙잡지 않아요 단지 이렇게 말해요 이렇게 말해요 진심이 아니었다고 말해요 그게 제일 어렵겠지만 나도 잘 안다고 누가 나만큼 말까요 지난 일처럼 말하지 마요 三五 T， 这首歌曲叫做《妹》。2:33，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坐在我对面就是妹。 就爱点你 UFO。 这里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刚刚说到了 Facebook， 在 IG 你也可以搜寻我们的 IG 账号是 MARC 底线 ORANGE， 还有 MARYINTOWER。 然后现在这个小时我们在进行的单元是上班族543，顾名思义就是大家一起打电话进来聊聊543，然后上班族好多好多压力吧。 你确定是这样讲？ 好多 pressure。所以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聊聊，放松一下身心。下午的时间02-2363-9955。我昨天晚上去那个虾皮直播嘛，然后所以就到他们那个松烟大楼一楼，然后门口就是会架那个热度的体温，就是荧幕， 对， 然后叫我超过他们可能设定的温度，就哔哔哔哔哔一直叫。我完全沉溺在那个荧幕前面看谁叫，因为叫的时候它会有个亮红灯， 对啊， 每个人亮红灯的位置会不一样，可能是他包包有茶叶蛋，可能是他喉咙放一个什么暖暖包，就那个人讲说为什么他那边是红的，有一个人竟然真的喉咙是红的，就一个像乒乓球那样，到底放什么啊？我不好意思问， 在喉咙有一个一球红红的， 就是锁骨这边有一颗，然后不知道装什么东西， 好妙哦。 然后不然就是保温，就是那种热水这样，哇哇哇哇，蛮可爱的。 我们大都会大楼也有啊。 我们有叫吗？ 没有叫，但你也可以在那个荧幕上后面看人啊。 你好， 嗨， 喂，马克玛，你好， 你好， 我是草草猫， 嗨，你好， 嗨，我在整理新的实验室。 哦、oh, ，很棒。 然后新的实验室里面有很多一颗一颗红红的东西， 是 虫卵， 是蟑螂卵，好恶心的啦！ 哎、欸，这 你为什么跟恶心的东西好像很有缘呢、啊？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你很脏啊？ 他不是呢，我很干净哦。 哦，你很干净是不是？ 他是我们的听众。 哦，好。那我希望可以赶快打扫干净。 你那个真的要好好消毒，我要擦干净哎， 好恶心的啦！可是没关系，我们要把那个柜子丢掉。 好的， 谢谢， 拜拜， 拜 拜。 一定会有鱼挡鱼孽在旁边生存。 嗯。 Adios, Hoodie。你好，谁哦？你好， 马克玛丽好。 嗨，你是谁？ 我是台南轩。 台南轩 啊，我想要跟你讲一件很好笑的事，就是我终于不是很好笑。我先讲，我终于推坑我的同事听，上班可以听了。 哇！ 然后他最近听得很高兴， 而且他一听就听维特。那个被当宠物的那一集， 那你进去就听这么高阶的？ 对，因为是我推荐他的、 嗯， 就一开始我听这一集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笑，然后就说：“哎、欸，我们都是台南人嘛。”然后就说：“哎、欸，台南的维腾竟然被当宠物了，而且他前几天也打电话进来说他是宠物，我就觉得很好笑，我就把这个连环，然后跟他讲。”他就听了就很高兴，可是他最近听那个马克信箱的时候，他就突然间跟我讲一句说：“ 对啊， 我发现马克的声音很好睡。” 哦，很多人会想要睡觉。 对，就是他说他最近都会听着马克的信箱，然后的声音，然后就这样安然入眠，这样 也蛮不错的啊。 对，然后他还说玛丽就是很好笑，就是怎么会想要把对维腾当宠物？ 是因为维腾很好笑。 嗯， 就他并不他好像一开始看是看维腾的鬼故事， 嗯， 所以他不知道维腾这么好笑 啊。 然后后来他就开始听马克信箱，他把他听完才知道说，哦，维腾怎么可以这么好笑？ 如果你有接触过那个维腾本人，你都很想拿宝贝球丢他，就 收服他。 可是我住台南那么久，从来也没有遇过维腾啊。 你不用遇他，你就吃那些好吃的。我现在就很想吃油爸爸跟阿松哥包。 可是其实他讲的有时候我并不知道有这些东西，不好意思，可能我都是吃我家附近的，所以他讲的有一些可能就是哦，观光客会 觉得很好吃，然后但是我们通常都会吃我们家附近，就是可能我们的例如说我们家附近的传统市场的面店，或者是附近传就是就有的那个什么肉圆啊， 小时候的味道就对了。 对对，就是我会听你们是听维腾说他介绍好吃的地方，然后但是因为他好像都比较偏别区，所以我吃的又是另外一区， 那可能也就是他们家的那一区的东西吧。 对， 對 啊，对，所以就好像共鸣没有那么多。 OK， 然后就不过台南东西真的都很好吃，你不管怎么走，就是哪一条巷子走进去，随便吃都很好吃。对啊，欢迎再来台南玩。 好的， 好的， 谢谢你哦，谢谢， 拜拜， 拜拜。 如果要听我的声音入睡的话呢，其实马克信箱有时候还是会被吓到了，因为突然会情绪高涨。你可以听欧马克，欧马克的马克读书会就是我一个人， 你说就播着听。 那个真的，我相信是让你很好睡，非常好睡。 那你会把马克读书会放到 Podcast 上面吗？ 目前还没有这个想法。 他们是 We Are The Night， 这首歌曲叫做 Where Are You， 你在哪里呢？0223639955，嗨，你好。 喂， 嗨， 我是 Ruby。 嗨 ，Ruby， 我想分享我昨天开始看那个《亲爱的就是》 哦，第二季啊，还是第一季？ 对，没有，就从第一季开始。 OK， 我觉得很有趣。 是啊， 是有被同学有被朋友警告说，不要在外面看。然后我看第一集前大概3分钟，我就。知道为什么？ 他有那么十八禁吗？还好， 因为他的 很早就有一幕是， 对，而且他的妈妈是他的妈妈是就是性咨商师跟性治疗师嘛， 对对对， 所以会有很多类似的辅助道具。 对对对，我觉得妈妈超级有趣，而且他好和蔼，好可爱哦， 好像他最新一季是不是？ 你要爆他雷是不是？ 没有，我是说听说最新一季有消息，因为有人在一直在期待，不是吗？ 最近没有，第二季已经结束啦、 啊。那第三季呢？ 这我就还不知道了。那才刚结束第二季，应该还没有这么快。第三季 这样就很多时间可以慢慢看了。 啊，是吗？那个很快，一下就看完了、 欸。 那一下就看完啦、啊。它又不像韩剧，就是一集要拍个一个半小时那么拖。 你说它一集也是半小时这种吗？ 它一集不长啊。啊， 可是它不能开倍速啊，所以我就正常速度看。就慢慢看。 现在自修是不需要开倍数啊，只有韩剧跟台剧需要开倍数。 Netflix 什么时候要开放？ 我猜不会，我猜不会。 哦， 如果你愿意开倍数的话，说不定有很多人不愿意他们的影片上架，因为那就是我已经自己设好最好的节奏了。你开倍数看，不尊重我、 啊。你不会发现啊？ 对啊，所以有些人就说：“哦，那你有这个功能，那我就不要上你这个平台。” 好，你还有大概可能会快了一个礼拜吧。如果这样看下去的话， 好，我就慢慢看。 拜 拜， 拜 拜。 翻开随便吃蛋，话不能够乱讲，这样对吗？口中说的话无心，为什么你会乱想？猜不透我的想法，你为何不去光辉？我先天上有一点缺陷，不曾避讳。Just like everyone。 你知道那个便当哦，如果你那个鸡腿已经很棒了，它鸡腿把它夹开，发现那个饭上面还要淋卤肉汁。六王鸡腿便当，嗨，你好， 你好，我是第一次打电话进来的班班， 嗨， 班 班。 好，我下礼拜要去新公司上班了。 嘿嘿， 我竟然在挑我的时差， 嘿嘿， 挑我的时间，因为我最近熬夜太过头了。 你现在都几点睡？ 我4-5点。 那你公司要几点上班？ 10点。 哦， 八 所以我现在就很害怕我会睡过头。 有可能第一天痛苦一天，第二天就调回来了啦。 嗯，哦，看你是晨型人还是晚睡的人。有些人晚睡就是真的会很晚睡，欸，就习惯夜，嗯，夜生活了。 我是很习惯夜生活。嗯， 我也是。 而且我其实我来自公司，是我在面试的时候，我有说，就是有跟公司老板介绍可行 性。啊？你在面试的时候讲我们干嘛？ 因为看我们是一个，我是到一个传媒体公司，他就问说有，就是他的面试就是有一些项目，就是写说， 哦，你 有关注哪些 YouTuber，然后我就第一个就写马克，就是上班可以听，然后他们就问我说你这是什么信箱，然后我就跟他们很具体的介绍， 其实蛮印象深刻的，因为那是超越主考官他自己的， 对，那因为这个很小众，大家没听过， 嗯，这什么 对，然后我还跟他们说你可以听，他真的超好听他们说好，然后后面我就越就是讲太生动了，但就越这样上了。 天哪，啊！希望这是一家好公司。 因为你讲你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你会散发光芒。 Yep。 嗯， 好的。 对，所以我希望我下礼拜上班的时候，可以真的不会睡过头。 啊哈！ 就我现在在撑时间。 你要记得那个闹钟，上午跟下午要调的分清楚。 好， 你不要下午八点才起来。 我也很害怕。可能早上起来就发现时间超过了， 多定几个闹钟。 会的， 好 的，一定 的。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只要没有人管我，我就会自动就是一直到一点、两点、三点才觉得，哦，不行不行不行，要去睡觉， 受不了了。 对啊，就是这个习惯。好像习惯早睡的人就是会没有，就是要在那个时间我就要睡觉。可是晚睡的人就是应该说有拖延病的人啊，就会一直那。 所以现在这么晚睡吗？不可能。 不会啊，我现在就是被管制啦。 嗯， 我 睡觉。 就会他就会说，哦，都没有人来陪我，没有你 我 睡不着。 那不就还好，你是一个碰到床就会睡着的人。 哦，对啊。 万一是一个就是我没有办法硬躺的人，就会很痛苦哎，欸。 所以有时候就是躺下去以后就变得会 你先睡着了， 哦，永远都是我先睡着， 啊，你都没有陪我， 对对对对对对，他就会说快点啊睡觉什么，然后我就说哦等我一下再等我一下再等我一下再等我一下，然后最后他等我可能等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 然后你一来就 我一上床， 我不是要这一种 有时候太早睡还会觉得四五点就醒来，不知道怎么办就起床了。 你跟阿公阿嬷的手不一样。 对啊对啊， 我是一只鱼，这个版本来自于落日飞车。讲出几个鱼的种类 哦，很少哎， 比目鱼 哦，你说这一种哦，什么丝目鱼， 嗯， 无锅鱼， 鲭鱼， 黄鱼， 鲑鱼， 鳕鱼， 尾鱼， 哎，我开始在想那个 竹夹鱼， 对对，我现在已经开始在想回转寿司哦， 大家脑中应该都是回转寿司跑起来吧，请抢请抢，汤马士小伙子跑起来喽，竹夹鱼，哎，那个柳叶鱼。 金鱼、斗鱼、鲸鱼、海豚 啊，烤肉很爱吃，用锡箔纸把它包起来，那个叫什么啊？肚子会苦苦的那个， 苦苦的。 我刚刚讲过了吗？ 不是就柳叶鱼吗？鳗鱼， 鳗鱼，哦， 飞鱼，热带鱼， 布拉鱼，布拉鱼。 布拉鱼、 文仔鱼、 还是问仔鱼啊？香鱼啦，对啦，那个烤肉我们用锡箔纸包起来，香鱼，香鱼一定要淋那个柠檬汁。哦哦，章鱼很强哎，章鱼居然没想到，亏我还要看猎人。 哈， 秋刀鱼， 章鱼怎么可以跟他们当朋友？我实在是。 安康鱼， 鱼太多了啦，你一定想不完的啦。 对啊，可是我们才讲一点点而已。 对啊， 大海那么的多。 劲歌金曲，谁的眼神停留在那里？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是一场误会，还是秘密？放在云端，谁来读取？我是万芳，这是我作词的新歌《时间梯》。请接过，谢谢你。一开始写这词，想要说的是人跟人之间一种关系的缠绕，而这个关系跨越了前世和今生。有些人你只是第一次见面，就觉得好像似曾相识，有着很深的缘分；而有些人，也许你们曾经非常亲密，如今却只是在电梯里偶遇的陌生人，说着请借过，谢谢你。有些情感，有些记忆，对方可能不记得了，你却还留着，像画了重点的课本。谁的眼神停留在那里？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我是万芳，和你分享我的新歌《时间梯》。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郭彦均，最近政府也一再提醒大家应该避免搭乘长途班机、参加大型的活动、前往疫区或是进出医院。减少进出可以避免将病毒带出医院或传染给院内的人，可以多多利用手机、平板、电脑以视讯的方式慰问亲友，科技探病心意不打折。最后温馨的提醒，少去医院视讯探病，让亲友感受得到你的关心，表达问候又防疫。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我是 毕淑静，欢庆小林四十岁生日，配 Clex 韩系镜架镜片送给你，整副只要1100。Kobayashi 小林眼镜， 配眼镜到小林，小林眼镜40周年庆，配 Clex 韩系镜架镜片免费送，整副只要1100。Kobayashi 小林眼镜，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郭书瑶。 Sunlight，Sunlight，Sunlight，你和我来个合拍，把恩爱帅哥痛快。Sunlight，Sunlight，Sunlight，阳光下我们的爱很自在。In my fantasy, you're the one for me, 高大浮夸。 你的领域，你是天选之人。I don't brag about shit, but hey, you don't know my limits. It's hard that I drop it like that. Maybe it, but they don't learn the lessons I have. Yeah.个性决定你的命运，我也曾经是个粉丝，现在变成一个 loser all day。 我不怕累，我照着镜子 like damn， yeah you're the man。 我每个决定都不后悔，问心无愧，那些做过的烂事 I'll do it all again。 我爱上现在的我， 再加上了高尔轩爱上现在的我，2:55:55，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要进整点啦。范晓萱的 Why Oh Why， Why don't you say that you can， I can be yours, you can be mineTo the heaven together. Why don't you say that you fear me? Why don't you say that you don't? I can be nice, you can be cruel. We can play good from now till forever.Can't you say it? Why, oh why, why, why can't you love me? Why can't it be? Why, oh why, what would it be? 大家好，我是张若凡。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红心自会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我是张若凡，我们爱的不平凡，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心自会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 当先进国家早就把教育重点放在思考与创新，台湾的孩子却还在大量的死背。普林斯顿的知识核心阅读法兼顾了对知识100%的掌握与记忆，更能从中训练出孩子灵活的思考力。快参加我们的免费讲座，当场体验知识核心阅读法带给孩子惊人的进步。请拨02-2768-5887，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大家好，我是小树。Dreamverse 未来经营室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verse 未来进行室。 我是杨丞琳。 从前自在的月光，空中他们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新冠肺炎持续延烧，各界关心疫情是否已经达到高峰。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今天指出，目前国际上应该都还没有到达高峰，也不敢预测高峰期确切时间点。这涉及回流时有没有控管好，有没有造成第二波更厉害的感染情况。至于如何判断疫情是否达到高峰期，陈时中解释，首先是会到达一定程度的社区传播，政府也会拿出相当有效的管控方式，观察一段时间后达到一个平衡点，才能确认已经到达高峰的可能性。另外，台湾是不是一定会有社区群聚感染？陈时中表示，期待避免，但是很难避免，只会是规模大小问题。以台湾现在能够这么精密控制高风险族群，采取适当的采检以及建立安全距离，目前都在可控范围内。至于疫情何时缓解，陈时中重申无法给出答案，只能先根据现实情况步步为营。国内油价可望连续两周调降，汽柴油下周预估每公升各调降5角，周二无铅汽油每公升预计来到24.2元，周五无铅25.7元，周八无铅27.7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1.9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打击市场信心，同时导致原油需求下滑。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与俄罗斯对于是否要进一步减产因应却看法分歧，导致本周国际油价格持续走跌。中油调价指标 7D3B 最新周均价来到51.29美元，比上周下跌1.44美元。国内油价可能连续两周调降，汽油每公升累计跌幅达1.3元，假设加满50公升油箱，车主可以省下65元。香港渔获署证实，一名确诊新冠肺炎患者的爱犬经过3度检验，确认低程度感染，成为全球第一起宠物犬感染个案。不过，专家强调，根据 SARS 经验，狗或猫不会有病征，也不会把病毒传染给人。此外，最新的007电影也受到疫情影响，确定延后7个月才会上映。特约记者戚海伦报道。 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公布，经过3次检测，一只博美狗低程度感染新冠肺炎，成为全球第一例。香港渔护署引述专家意见表示，这只宠物犬很可能是被人类传染，但是目前没有证据显示狗是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染源。这只宠物犬是由香港人周巧儿饲养，而周巧儿是香港第85例的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他在上个月25号确诊。此外，他的帮佣和家人中也有几个人确诊了。香港渔护署说，他们将会持续为这只宠物狗检测，直到呈现阴性反应才会将它交还给饲主家人。香港渔护署强调，这是征询过香港专家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专家意见后得到的资讯。发言人也强调，宠物饲主应该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弃养宠物。显然，新冠肺炎疫情对许多人的生活造成了影响，不少人开始减少社交，避免出入人群聚集场所，像是电影院。电影《007生死交战》如今也受到了疫情影响，片商以及相关团队宣布，英国最强特务詹姆斯·庞德原本要在4月跟大家见面，将会延后到11月。这部最新的007电影是丹尼尔·克雷格的庞德告别作，原定这个月底要在伦敦首映，4月在全球上映。台湾原本预定是4月8号上映，现在受到新冠肺炎的疫情影响，将会改成11月中旬在英国首映，随后在全球上映。特约记者戚海伦报道。 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229点，涨幅1.09%，成为21329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25点，涨幅1.26%，成为2085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59点，涨幅1.96%，来到307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11点，涨幅1.83%，来到1170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65点，涨幅2.16%，成为2678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7点，成为3032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22点，来到11514点，涨幅1.08%，成交金额1438亿元。中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华南云雨区东移，今天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今天下午开始到明天，东半部可能有长浪。以上新闻由李佩斌编辑播报。

3:10，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你准备好要 beauty up your life 了吗？ 但今天想要问大家 怎么样？ 因为最近我觉得也没什么新商品 啊， 你说商品可能跟你说一季一季，所以现在都是告诉你说我们即将要推出什么， 即将要有春夏新商品，2020新商品。 对，比如说雅诗兰黛说你是粉持久的爱好者吗？我们粉持久要推出粉持久的气垫粉饼了，可是就都还没用到嘛，就都还不知道。所以我想说，既然漂亮没什么好说，我想问大家最近有没有在便利商店吃到好吃的？ 哈？ 哎。 便利商店有好吃的东西吗？ 因为便利商店现在很常出，比如说现在草莓季，一堆草莓的东西，然后或者是很多饼干都会出新口味，双喜林冰淇淋都出新口味。不过我那么少买洋芋片的人，我就顺手抓了一包荔枝气泡风味的，你知道多难吃吗？那个让我还特别发了一篇限时动态叫大家不要买，然后。黄浩平看到说：“玛丽，你这样说可以吗？那为什么不行？就真的我不喜欢啊！ 他担心你可能会遭受攻击， 影响这样子。然后他就可以说：‘哎，其实转个念来说，搞不好他们寄很多口味，让你知道他们有其他好吃的哦。’ 对于要跟黄浩平合作这件事情，我想是不是要却步一下？” 你最近有没有买了一些新品试试看，或是你有一些隐藏的好吃的都没有人什么发现的，你想跟大家分享的？欢迎你可以把最近你吃到好吃的小甜点啊，现在下午茶时间小饼干小饮料，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或是你想直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不要想文字就遇见你就知道，爱大方就是最吵，成不成不计较，我出去会揭晓。我昭告世界，我喜欢我喜欢你，别压抑我是秘密，我相信爱情像撒手绝不爱不行，我喜欢我喜欢你。 CF 说莱尔富现在有在卖松包子，超好吃 哦。 我 没有吃过松包子。 对，我经过国父纪念馆那么多次，他那间店我都没有买过。但他是不是是咸蛋流沙包很好吃吗？还是什么的？ 我不知道。大家好，我是阿松啦。 这两个不容共哦。你好。 嗨。 哎，我又来了。 你 Ruby 吗？ 对。 你吃什么？ 虽然它好像去年十月多就出，可是我大概上个礼拜才喝到，是那个台虎的9.99科梦脱单。 台虎的科梦波单调酒？ 没有，它不是波单，它是脱单。 波单是调酒吗？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它酸酸甜甜很好喝。 那喝起来什么有点黑醋栗吗？还是 它是那种蔓越莓？ 哦， 我喜欢莓果。 了解， 趴数应该蛮低的吧？ 9.99啊， 9.99 不低耶、欸。 那、欸啊、可是我觉得还好哎、欸。 哦、oh ， 所以是有酒味的。 有，可是因为它就是很像果汁，所以你可能喝了一阵子才会。 冰 姐， 冰姐也才冰姐几趴，我就已经觉得酒味很浓了哎、欸。 会不会是果汁比较少？ 嗯， 好，你觉得那个好喝就对了。 对，我觉得它还蛮好喝的。 好的， 对，它是 7 的。 嗯哼， 嗯， 感谢你 Ruby， 拜拜。 提醒大家， 喝酒 不开车，开 车 不 喝 酒，饮酒过量有害健康。盼着，拜拜。Crystal Love， 叛徒。叛徒， 对，现在有人听到说全家现在有出一个是植物肉的意大利面， 植物肉 就那个应该不是 真的 哦，未来肉啊， 嗯，可是我也没有吃过，嗯，就这些名称都让你很想试试，可是又有点想说，我每一毛钱我都很重视哦。 啊。怎样？你看到陈之霞不给我喝是不是？ 没有，你那什么眼神？我很重视我每一分钱啊。 哦。 有人说马克为何要骂叛徒 啊， 听到歌曲呢，来自阿福邓福如的星空恋曲。 阿福的老公就是叛徒啊， 对，她老公是叛徒， 对啊， 不是在说阿福是叛徒。比如说全联出的毛豆好吃， 啊， 真的，我都买超大一袋，啊，而且它好像有两种毛豆，啊，我买的好像是写四个大字，啊，比如说盐味毛豆那种，啊，然后另外一个我没有吃过， Hello， 好，你好，我是台中小黄。 嗨，小黄。 对，然后我要介绍那个 Seven 的自有品牌的零食，我觉得都很好吃。 Seven， 你是说就是自己包装的那一种白白的，然后 Seven 这样 ？Seven Select， 对，就是不是，就是 Seven 他们以前在，就是因为我很常去日本，之前啦，然后 Seven 的那个日本他们会有就是自有品牌的一些。各式各样的甜点饼干跟生活用品， 那个是日本的啊，在台湾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没有，他最近上来台湾了。 有吗？ 有， 可是就跟你在日本吃的味道是一模一样。 它就是原装进口，可是就是价钱翻倍这样而已。 因为我在日本 Seven， 我真的是哦受不了，我每个都要买来吃，太好吃，因为它有的是跟真的就是当地或是很有 名 的和果子的，对啊，制造商合作的。 对对对，就是他有进一些比较热门的产品进来台湾，然后比较大的 Seven 才会有。 那你有印象你吃到哪一款饼干你最爱吗？ 哦，我最爱吃的是一个叫做台湾翻成巧克力面包派的饼干。 巧克力面包派， 对，然后它就是有一点，因为日本有一阵子非常风靡，就是把那个法国面包长棍，然后烘干到就是没有水分，然后外面裹一层巧克力，然后吃起来就会像饼干 脆脆的， 然后巧克力味也很浓，然后我之前去日本的时候我都会买到，就是买到可以退税这样，然后他现在 哇 你是批发回台吧？ 哦，没有，因为我个人很爱吃甜食，所以我对甜食的东西我非常的涉足，对，然后对，然后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因为我已经买到，就是我会去看它的制造商，因为他们会跟那种代工厂合作嘛，所以其实它的东西是吃起来应该就是同一间工厂做的，只是它在 就是贴牌跟白牌的问题嘛。 对对对，其实这样子，就像他们家的 Seven 的绿挂自有品牌的绿挂咖啡，那 其实跟 UCC 的厂商是一模一样的。 哦、 对，所以因为我爸爱喝 UCC 的 UCCU， 就是对对对，所以我就会买 Seven 的比较便宜，可是喝起来一模一样。 OK， 对，然后它的那个巧克力面包派饼干，它是比较贵一点，在台湾就是八个一盒八个，然后卖100吧，100还是100。可是我觉得很好吃，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 好的， 感谢你的推荐。 好，谢谢， 拜 拜 拜拜。 说话，你点燃我心中的火花，照亮我，指引我的方向。你和别人不一样，勾起我心底遐想。 飞向阳光，飞向你， 让我们召唤彼此的秘密。 向阳光飞向你， 让我陪着你一起飞到不行。 让我们交换秘密，平常你在各大的连锁店、便利商店，你爱吃什么，爱买什么呢？交换你心中的秘密。有人留了一个说，他觉得某一间超商里面的某一个蛋糕是所有他的面包架中最好吃的那一个，他忍不住分享，可是最后说那拜托不要念，因为他很常买不到。 我看我看， 最近呢，我会买那个，就是全联会直接出一个很像什么，就反正做的文文蛮文青的，然后帮你边都切好的那个吐司。可是吐司很薄哎、欸，就是太瘦了，所以我家的烤箱是真的早餐店会噔跳起来那一种。它瘦到很容易卡在里面，然后我早上就会想发火。然后一般吐司， 你要拿筷子夹出来，拿细的筷子夹出来。 对，可是你没夹它就是碎掉，那它一旦那么小片再碎，就更难夹。然后最后就，然后丢给妈妈。但是它平常如果我吐司正常吃两片，那个我要吃到四片，太小。林华的分享，他最近吃到一个非常好吃的花生米香。他说这个米香呢，就是蓬蓬桑桑，然后重点是不会粘牙。他本来是一个没有特别爱吃米香的人，他都很喜欢福岛米香，推荐给大家。你是不是一个不爱吃米香啊？然后 沙威 玛的人？ 没有特别爱，真的是饿到身边 不知所措， 没有东西吃了才会勉强吃他们。 嗨，你好， 回久违了，马克玛丽。 嗨哥，再来怎么样？ 今天不是帮帮忙，可以请问一下问题吗？ 今天不是 帮 帮 忙 啊。 嗨哥，再来都没有在听哦。 再见， 拜拜。 待てね。 间谍放送，主宰流行，绝无仅有。席琳娜。暌违五年，正式回归。全新大碟绝无仅有，号召怪奇比利、亚利安娜等葛莱美团队联手打造最真实的席琳娜。 deserved it in the thick of healing. Yeah, we'd always go into it blindly. I needed to lose. 强势收录生涯首支告示牌冠军歌曲，全球数位平台同步封后，流行天后席琳娜绝无仅有。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当空气中危机四伏，让 Volvo 全程守护你的安全。Volvo 首创 Clean Zone 医疗级纯净奢侈，以感测器主动监控空气品质。独创隧道式多层净化程序，隔绝 PM 2.5 超过90%，再加上循环换气科技与三大国际认证抗敏材质 ，Volvo 不只给你全面的安全防护，还有健康一路随行。 啊，黄教授早啊！ 怎么这么没精神呐、 啊？哎呦，来不及买早餐，好饿哦！ 来，这一包有奇甜有机杏仁多谷植物奶给你。严选20种纯天然有机谷物，搭配饱满杏仁颗粒，还有无添加糖的健康新选择哦！ 哇，小小一包放包包，健康生活一起打包。 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选购。 我是科技主播陆怡珍，每周日早上11点锁定飞碟，让 IC 梦想家带你掌握科技投资新契机，帮你更新科普学习新知识。IC 梦想家， 我是张若凡。 再给我一天，我就回来。等假期过完，我就醒过来。 往事很美，我回答着。 到天亮。我不会慢慢慢慢忘记一段爱情，慌慌张张跟着时间旋转，麻麻烦烦，天天胡思乱想。我不会，我不要忙忙忙忙故意欺骗自己，平平凡凡忽略我的梦想，孤孤单单夜夜看着月亮，办不到。为了爱情，为了爱情空转，深呼吸， 以放许慧欣。这首歌是《孤单芭蕾》。我刚刚居然看成《孤单芭蕾》，我觉得太扯了。 因为一直在讨论吃的，有人会在便利商店买水果吗？便利商店的水果真的是太……哎呦，刚刚还有人说什么不随便花钱，把钱当钱看，会在便利商店买水果，就是不把钱当钱看的人嘛。 有时候你临时真要吃水果，你就很想吃水果，不然怎么办？又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水果摊。啊，水果摊有时候卖，我还要自己回家切，我就来不及。我在外面要切好。 借口一大堆啊！哎呦， 干嘛？我也会在便利商店买玉米吃啊。 哎呦，哎呦，买玉米跟着是哎呦公的呀、啊。 哪会？哎，到底那个黄色玉米跟那个水果玉米？哪个甜度比较高啊？ 其实真的都还好。 我觉得黄色的很甜啊。我吃的我满手都是汁。现在就让我飞飞呀飞。 三年多前，当还有青春点点的时候，吴玛丽发现了便利商店竟然有进那种真空包装的玉米。不管你要微波热的吃还是直接撕开来吃，都很好吃，很甜。 嗯， 他就说，哦，这个真的好甜哦。吴玛丽天生下来有一种资质，就是他可以怂恿旁边人都觉得，哦，他喜欢的东西好像很棒，大家都去跟着买来吃。 有这段历史， 我吃了以后发现就普通耶，真的就普通耶。 有这一段 yeah。 我还没有吃过水果那一只，我还在吃黄的。 嗯嗯嗯嗯， 所以我现在吃还是觉得很好吃啊。 OK, okay。 我礼拜六再买一只给你吃。 哎， 我买一只给你吃。 三年前 的我，我买一个黄的，一个水果的。 不知道你是猪舌头，现在的我，我知道了。 哎，不是，你去买那个罐子的，吃到最后会有那个铁锈味啊。 没有， 啊这个、 人在吃罐子的玉米粒啊。 啊，我要吃玉米怎么办？ 你自己煮啊。 我是我。有人说聊到好吃的玉米哦，肯德基才是王道 哦。我必须要 肯德基是不是奶油玉米啊？ 持平的说，肯德基真的比便利商店好吃太多了，玉米方面。 我现在根本就遇不到肯德基，以前楼下还有肯德基。 哇，你在讲十几年前的事情啊！哇，我的天哪、 啊！各位各位，以前店楼下就有肯德基的哦。 Yeah。 我们还经历过哈根达斯， 对， 还有屈臣氏。 嗯哼，嗯哼。 今天妹妹爱漂亮呢，再请大家来分享你的小吃，你喜欢吃的饼干，你喜欢吃的食物，在我们很方便的地方就可以买到，也许是各大便利商店、各大全联啊、家乐福啊等等之类的，有没有你爱吃的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让我们空中下午茶一下。 你在讲啥？ 我找到幸福游乐场。 西班牙的狂想， 直布罗陀的海洋，我穿上高跟鞋，跟你的爱去流浪。Stella的狂想，你是我的贝克汉，把爱一张。 By the way， 贝克汉是英国人，不是西班牙人。 你好， 哎、欸，你好，我是乔瑟夫，我又打来了。 乔瑟夫有什么好吃的吗？ 我要分享一个零食跟一个我觉得踩到雷的下午茶， 请说。 哎、欸，我喜欢吃买那个 Costco 的那个大包装的洋芋片， 好 哦，小个宝哇， 就只是单纯大包吃起来特别爽。 对对对对对，可以吃好久，可以吃好久，对啊，然后。最近吃到一个鸡排，我觉得很雷。它是它的噱头是葱油饼包着五谷的鸡排。对，可是吃完很干。可能应该要配个饮料这样子。 那不就是葱抓饼包肉吗？ 可是它是炸的鸡排，它包在里面。对，它是五谷的，没有骨头的，这样可以整个都吃完这样子。 但是那个肉很柴就对了。 是不会柴，但是 不会柴的很干，所以是饼干 葱油饼， 外面葱 油 饼太干， 可能是因为葱油饼的太干，对 ，OK， 可能是这样， 好好好， 对啊，所以对， 吃 了就是我觉得很雷的， 好， 对啊， 谢谢你， 就这样，谢谢，拜 拜 拜，葱抓饼包肉，葱抓饼包 cheese， 这个我吃过，在西门町有一家，超难吃，大家要小心， 而且它的饼哦。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它的饼是 好厚啊，葱抓饼把我当松饼做啊！你没有在那边烤，你们烤假的、啊。 我西门町，我极限就只能说到这了。 维腾来，我带他去吃，说不定他会喜欢。 有人说他有一天试了那个全联的茶叶蛋惊为天人，完胜其他便利商店。 哎呦， 我记得好像有人做过便利商店的实测， 茶叶蛋达人这样子、哦。 可是我自己吃，我吃的也 不 多啦，我吃得出来 啊？你吃得出来？ 我觉得莱尔富的最好吃。 哈？关于茶叶蛋， 莱尔富都弄得很入味哦，那个味道很好。 关于茶叶蛋， 你很懂是不是？ 你如果要比拼哈、哦，你要比拼的不是哪一家便利商店啊，不是哪一个牌子的便利商店，是哪一家哪一间便利商店、 哦， 哪一个店员去放的， 要把他名字呛出来就对了。 不是啊，就是因为虽然怎么讲啊，都是茶叶蛋，但是。这个每一间便利商店，他们放的那个方式跟那个 扣扣扣的方式， 对，然后还有那个比例，是店员决定的啊，所以那不是什么莱尔富比较好吃，或是全联比较好吃，那是那一个店员弄的比较好吃。 他们怎么都没有办一个店员的茶叶蛋大赛？ 所以这个要评比会非常非常困难啊。 嗯。以前麦当劳不是有那个吗？炸薯条大赛吗？我记得。就像身体健康，靠血液循环，超有感，瞬 间好感，好感觉得好烦。杜琪学长，杜琪学长，我真的认不出来那是你。 循环。 小鬼王洪生、豆奇学长，超有感。 哈，国贸系杜正明啊，到底是谁啊？讲到底是谁？啊，想见你了，想见你里面的人。 最近呢，小鬼王洪生鬼哥也开了自己的画展，不知道结束了没。有人说看想见你的时候没有认出啊，小鬼有眼，是一直到了你po文他们才发现那是小鬼。 对啊，那真的认不出来哎。 在 App 上写的这一个，你知道为什么小鬼可以开画展吗？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他鬼画连篇。 哦， 你有没有去他 IG 留给他看？你去啊，你去问他，问本人啊。 谢谢你送给我的礼物，一个紧邻秀山公园的家，双河溪有千坪基地，捷运环状线秀朗桥站600米，轻松许下一辈子的幸福。首泰天喜超高坪效规划，18坪两房，28坪三房，37坪3+1房，秀朗国小旁，双河最美的房子，2945-1666，首泰建设传真行销。 Go Unique Suzuki， 老板在吗？ 在，我全都在。Carry 假当后赛升油级，货在多多能轻松在。本月交车赠送5000元加油金，机会错过不再。Suzuki， 我是王瑞瑶。食材的原始滋味就是美食达人心中最好的美味。浓醇香低基精，每一滴都是爱的原味。极选1/6的上等黑鱼土公鸡，以最高标准低酿出全台浓度与纯度最高的极致低基精，够讲究，够专业，才能让原味足以耐人寻味。浓醇香低基精，简单原味不简单的美味。0800-435-288。 大家好，我是张若凡。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红星自慧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我是张若凡，我们爱的不平凡，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星自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Hello， 我是傅建颖。 一旦太阳，一 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今天我们继续来说印度的叙事诗罗摩衍那的故事，就是关于罗摩这个王子。接着下来还有遇到什么事情呢？大家还记得，就是他们主要有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如果是善恶对立的话，那个坏的那一族叫做罗刹一族。嗯，那罗摩王子呢，他们被流放了嘛，居住在森林之中。可是呢，罗刹族有一个女子叫做首卢帕那加，她见到了罗摩王子，非常中意他，因此呢，就向罗摩求欢。他呢，其实是罗刹族的王，就是那个想要被大家想要打倒他，神都想要打倒他的罗波那的妹妹。罗摩呢，就说：“哦，不好意思，我已经有老婆了，就拒绝了他。”没有想到，这个女的愤怒的打算要杀了他老婆。嗯，可是呢，却被罗舍曼那，就是怎么这个罗摩的弟弟，割掉了鼻子跟耳朵。咦。然后他就逃回了兄长那边，然后悲切的哭诉，希望哥哥能为自己报仇。由于妹妹受到了屈辱，然后愤恨不平的这个哥哥呢，就率领了军队前往森林，可是却无法抵挡罗摩等人的强悍，这支军队全军覆没了。嗯，那首卢帕那加呢，就逃到了另外一位哥哥，也就是最强的那个首领罗刹一族的王罗波那的身旁，希望他可以为自己复仇。嗯，魔王罗波那呢，非常自傲于力量强大，他可以强大到独占天界的财富，所以对于妹妹说的事情，嗯，觉得有些好奇哦，他就动身前往森林。没有想到，他看到了美丽的西多，就是看到了罗摩的太太，一见钟情。他想要把西多纳入自己的帐下，让朋友呢化成了一头美丽的鹿，将罗摩跟罗舍曼娜呢引诱出门，然后驾着空中的飞马车就将西多给劫走了。那罗摩他的妻子被带走了，他非常的悲伤，两个人就一直寻找西多，可是都找不到。之后他们遇到了濒死的秃鹰之王，才知道哦，西多是被罗波那带走了。那他们呢，就为了要拯救西多，刚刚就是那个秃鹰之王啊，之前要救西多的时候已经被罗波那打成重伤了。两个人呢就埋葬了他，之后呢往罗波那所在的地方前进，但之后遇到的魔物就先建议他们，哎，你先去猿王那里。哇，好像还有好多动物哦。 为什么要先去猿王那边？ 对啊，为什么要先去猿王那边啊？猿王呢是猿猴之都，反正就是他就是猿王嘛。嗯，但是猿王的妻子也是被人夺走然后流放，所以呢罗摩等人就要先帮这个猿王夺回他的这个猿猴国家的王位。 你先帮我弄回来，我再帮你。 对，然后呢这个猿王才会就是答应要帮助你，说好，我一定会找到西多作为献礼，所以派出了整个猿猴之国的猿猴去寻找西多。里面呢有一只最重要的猴子叫做哈努曼。哈努曼呢是风神跟飞天女神生下的半神，可以在天空自由的飞翔。另外呢，他也非常有力，可以随时的自由的变化身体大小。他就用这些特殊的能力、特殊的力量， 进阶巨人嘛， 去找西多。往南方前进的哈努曼呢，就遇到了秃鹰之王的弟弟。他告知呢，他的哥哥怎么了？ 没有了。我觉得故事蛮妙的。 App 上面有人说什么？到底在说什么？ 没有没有，只是有人好奇说，哈，神求欢哦，这样子，神会求欢这样。 会啊，嗯，不管你看的是希腊神话，嗯，还是那个宙斯超级淫邪的，嗯，到处变身什么，然后到处去流种，嗯，生下一大堆半人半神的。嗯、印度上面也是啊，嗯，他们的神也超多这种。 我不知道他们会这么容易，就是一直爱上别人，又要抢走别人，然后又来弄来弄去的，嗯，都跟爱情有关欸。 毕竟你知道宗教的起源就是不是真的有一个什么很玄妙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人写的、啊、然后人以自己的想象力、嗯、他们没有想出，譬如说现在我们写科幻可能会写说外星人他们根本没有生殖器、嗯、他们可能对情欲这些是完全就是零，因为他们就是超级理性的东西、嗯嗯、可是以前的人们就会他们就会想说，嗯，神跟我们应该也差不多吧的那种、啊嗯、 所以我们今天就到了，就是他要猿猴很强那边。 我们就到了他要去猿猴之王、猿猴大臣呢，就是他可以自由的变化身体大小，然后去用自己的特殊力量要帮忙去找西多。 3:51，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要跟你说声再见咯。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他是郑宜农，千千万万送给你咯，拜拜。吴青峰《太空》系列最终篇章之第三部曲《太空船》是他18年前就写好的压箱作品，熟悉的电动游戏机旋律让人马上坠入童年记忆当中。